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71集，被摔上石柱的银发女性根本没时间休息养伤，她落在雪中，下一刻便一手撑地，整个人向后倒跳三步，砰！一只巨型棒棒糖出现在她刚才掉落的位置，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。圣诞老人脸上是慈祥的笑容，却挥舞起那根棒棒糖。 一起玩耍吧，我可爱的孩子。 这场战斗几乎是碾压性的，死在勃兰登堡门下的尸体被雪花掩埋，银发女人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但是她已经伤痕累累，动作和反应再也跟不上。又是一击，这一次银发女人没有躲开，她被棒棒糖用力地砸了出去，她倒在地上吐出一口鲜血，再也无法站立。红色的血顺着他头上的伤口打湿了眼睛，他艰难地撑住上身。他看到那个巍峨强壮的圣诞老人一步步走上了他的雪橇，他拉住缰绳笑道， 那么就到了最后的时刻了，孩子。圣诞老人从不杀人，但如果你躺在雪里不小心被我的驯鹿踩死，雪橇碾死，那可不能怪圣诞老人。老人家的眼神总是不好，这点全地底人王国都知道的。 话音落下，圣诞老人哈哈一笑，驾驶驯鹿朝银发女人碾压过来。叶莲娜双目紧缩，她竭尽全力地想站起来，可是她早已筋疲力尽。就在雪橇距离叶莲娜只有5米时，一道尖锐的破风声忽然响起，圣诞老人脸色一变，调转车头，避开了这发冒着火焰的子弹。火焰子弹射进勃兰登堡门，顿时大火燃起，勃兰登堡门周围的积雪融化大半。圣诞老人转头看向来人，眯起眼睛。叶莲娜也艰难地转过头，看向那个方向，只见不知何时雪云渐渐散开，夕阳即将滑落大地。在天空与地平线的交界处，六个黑色身影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朝勃兰登堡门的方向走来。其中一个金发青年左臂平举，一把布满金色花纹的火枪架在他的胳膊上。很明显，刚才那发子弹就是他射出来的。六人走到勃兰登堡门旁，圣诞老人看着这六个人类，似乎认出了其中的一两个人。他笑道， 可爱的孩子们，好久不见， Merry Christmas。 一个中年男人将地上的叶莲娜拉了起来，用充满法音的英语问道， 你是谁？ 叶莲娜冷冷地说， 叶莲娜，伊万诺夫娜。 金发青年凑过来，俄罗斯第一个通关黑桃五层的那个。叶莲娜扫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中年男人笑了笑，众人转头看向圣诞老人。 丽娜和唐德那两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死了，并不代表我们欧洲区没人了。欧洲唯一一座在全球引起关注的黑塔，欧洲一区柏林黑塔，不需要你们俄罗斯人来攻略。兄弟们，看来这次我们找对了。 中年人拔出一把长刀，看着圣诞老人，露出嗜血的笑容。 哼，杀了他，夺下柏林黑塔。 美国纽约，彼得潘抓住机会，飞跃到空中，俯冲向下，长长的金毛直刺贝尔福斯克的胸口。然而贝尔脸上没有一丝紧张的神色，他露出一个计谋得逞的笑容。彼得潘觉察不对，惊讶地赶忙飞离，但为时已晚。约翰突然从他背后出现， 三颗子弹直射彼得潘的胸口。全球各地，到处都有玩家在努力的攻塔。华夏，北京。天色漆黑，已然是深夜。月光皎洁，五个人影从废墟小山上走下。傅文生抹了抹湿润的眼睛，陈珊珊看向他，小朋友摇摇头， 眼睛被风吹了有点疼。 陈珊珊没有吭声。时间排行榜排名第一的回归者，拥有的高级道具比唐默还要多。那根红色的鞭子被他的主人交给了陈珊珊，其余道具五人各自分配了一下。陈珊珊开口时，发现自己声音有些沙哑，他停顿片刻，再说话时，声音已经恢复正常。 虽然已经复活了白若瑶，但是没看到他。黑塔既然说他已经活了，那他在哪儿？我们得去找到他。 傅文铎说， 他死的时候是在黑塔游戏里，现在最有可能他出现在黑塔下方。 悬浮故宫空中的黑塔已经随着整个北京城一起消失，但如果白若瑶出现，最有可能的地方还是那里。五人收拾了东西，动身向故宫的方向走去。他们才走到一半，傅文铎猛地停住脚步。众人立即看向他，安德烈闭上眼睛听了会儿，说， 有脚步声。 北京城刚刚消失几个小时，这片大地上原本的玩家要么逃走，要么跟着城市一起消失，这时候竟然还有人。唐默的心里浮现出一个名字，他惊讶地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瞬间明白对方的意思。 那是谁？ 傅文生惊呼出声。众人回头看去，只见在明亮的月光下，一个消瘦的人影从地平线处走来。那个娃娃脸青年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漫不经心地走着，走得不快不慢，看得让人烦躁，就如同他这个人一样，总是很欠揍。他就这么一步步地走了过来，看到唐默和傅文铎时，他故意做出吃惊的表情。 哇，这么巧，又看到你们了，唐唐傅少校，这难道就是缘分？ 唐默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 你是故意过来的？ 白若瑶眨眨眼， 什么故意过来的？唐唐，我突然出现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墟石头上，可把我吓坏了。 一边说，一边演出害怕的模样，只是那笑眯眯的脸上完全看不出这人有一点害怕。他说， 我稍微观察了一下，认出地上那些石头砖块什么的很像故宫，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个方向，想看看附近有没有人，问问是什么情况。唐唐，你看我们之间的缘分果然连老天都认可，竟然一下子就让我找到你们了。 白若瑶的视线在五人身上一一扫过，看到安德烈时他目光一顿，很快闪开。他没有询问那个经常和安德烈一起，总是被安德烈追杀的人去了哪儿，而是歪着头说， 我的蝴蝶刀呢？ 唐默面无表情地从口袋里拿出两把银色小刀，扔了过去。白若瑶接下刀，他灵巧的手指抚摸着细细的刀柄，在空中甩出两道漂亮的刀花，啪嗒一声，蝴蝶刀以肉眼难以企及的速度消失在他的袖中，动作快得连傅文铎都没看清。白若瑶再次双手插进口袋，勾起嘴角， 所以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？ 唐默用简单的话将白若瑶死后的事情叙述了一遍，从丽娜唐德的死到玩家攻破黑塔六层，再到他们拿到线索，黑塔直接开启第七层攻塔游戏，要求全球玩家一起攻塔。陈珊珊说， 重庆玩家里下的那条线索我们暂时不知道，我推测很有可能也是关于黑塔位置的一条消息，但是黑塔给出的第三个线索是你。 顿了顿， 小姑娘抬头看向娃娃脸青年。 你是不是知道第五座黑塔在哪里？ 白若瑶没有回答她的话，而是挑了挑眉。 马戏团团长虽然厉害，但他并非黑塔世界最强的玩家，狼外婆、圣诞老人都比他强。虽然阮望舒已经带着天选的人去了广州帮忙攻塔，可是木…… 声音停住，小姑娘手指紧了紧，继续说， 可是我们听说广州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玩家，所以我们打算现在动身前往广州，越早攻塔越好。 安德烈沉闷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你到底知道什么线索？说。凌厉的杀气猛地压下，白若瑶转头看向这个高壮的俄罗斯大汉，安德烈从未表现过这样凶狠的模样，似乎只要娃娃脸青年敢不配合，他一定会动手扭断他的脖子。白若瑶定定地看了他一眼，片刻后他委屈地说， 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唐唐，你看他，他欺负我。 唐默说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白若瑶收起演戏的模样，良久他说， 有件事其实你们猜错了，如果黑塔给出的第三条线索真是你们说的那样是我，那他的意思并不是只有我知道那座塔在哪里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游戏，黑塔也从没告诉我类似的信息，那条线索就是表面上的含义，就是我。而在地球上只有一座塔和我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。其实我以前还死过一回，死在黑塔二层的攻塔游戏里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你什么意思？白若瑶低头看他，嘻嘻一笑， 就是表面的意思呀，唐唐，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？我是这种人？好了好了，你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清的外国人，不要拿拳头砸我了，我不说废话了还不行？ 话音落下，娃娃脸手指一动，一个被咬了一半的苹果出现在他的手中。 黑塔二层的攻塔游戏是我在路过某个县城时被黑塔强制要求攻塔的，原本那只是个普通的攻塔游戏，只要完成主线游戏就可以通关，但是我作死，我做错了一个选择。 他看向唐默， 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的玩家叫默默，唐唐，那个人是你吧？黑塔二层的困难模式原本我该是第一个通关的，只不过我死在了那里，但是临死前我偷走了一样东西并咬了他一口，然后我活过来了。从此以后我的命就和那个游戏里的 BOSS 强行扯在了一起，他沉睡了，我却活了。黑塔告诉我，只有攻破七层我才能摆脱这颗该死的苹果，真正的活下去。 白若瑶眨眨眼， 唐唐，你猜到他是谁了吗？ 唐默看着白若瑶手里那颗被咬了一半的苹果，红得鲜艳，一个名字才在他的心头缠绕，他几乎脱口而出，白雪公主。半个小时后，六个人来到北京和保定的交界处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